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， 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突然间熄了生命的危险，还来不及完成春天的心愿，突然间牵挂在聚散之间，只有爱的乐章告慰着思念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现在一起爱会让我们吞没黎明的天。我坚定的不让泪水涌上双眼，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。我微笑着伫立在生死之间，爱的火焰燃烧心中，直到永远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现在一起爱会让我们勇敢。别害怕，我就站在你身边，吞没黎明的天。我坚定地不让泪水涌上双眼，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。我微笑着伫立在生死之间，爱的火焰烧心中，直到永远。我坚定地不让泪水涌上双眼，付出一切只为生命的宣言。我微笑着燃烧心中，直到永远。 习惯，今天 天这样，明天一样，怎么办？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会完蛋。下定决心把缺点打倒，不怕跌倒，信心最重要。 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Bye.

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，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每天打理头发好麻烦，想去剪个短发。 短发是比较方便，但是其实每天梳头、按摩头皮，对身体也有好处的呢。 为了摆脱每天打理发型的麻烦，把长发剪成短发，可是短发就不用梳头了吗？其实梳头不仅仅是为了美观，更重要的是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现代研究表明，头是五官和中枢神经所在，经常梳头可加强对头皮的按摩，疏通血脉，改善头部血液循环，使头发得到滋养，乌黑光润，从而牢固发根，减少脱发现象，还能聪耳明目，缓解头痛， 可促进大脑和脑神经的血液供应，有助于降低血压，预防脑溢血等疾病发生，也能健脑提神，解除疲劳，防止大脑老化，延缓脑衰老。因此，梳头不仅仅是整理发型，更不是例行公事。我们不仅要养成每天梳头的好习惯，更要用正确的方法梳出健康。养生小贴士：巧用方法，梳出健康。在梳头前，首先要选一把合适的梳子。塑料梳子容易产生静电，吸附灰尘污物，对头发、皮肤有损伤。因此建议采用天然材质的木梳或者角梳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吵架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不懂得道歉，我没那么聪明，好想要回到我们的原点。这似乎又是出现在胸口，两颗心能塞几个问号，爱让我们流多少眼泪。你的眼神充满美丽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你的温柔如此靠近，带着我的心跳，你转世 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有一位医生到母校去进修，上课的正是一位原先教过他的教授。教授没有认出他来，他的学生太多了。第一堂课，教授用了半堂课的时间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，可是这个故事医生当年就听过。教授的课在故事中结束，给学生留了几道思考题，思考题很简单，要求学生当堂完成，前面的题大家答得很顺利，可是同学们被最后一道题难住了。这道题是这样的，你们知道单位里每天清早在医院里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叫什么名字？同学们以为教授是在开玩笑，都没有回答。那位医生也觉得好笑，都十年了还出这样的题，教授的课怎么一成不变呢？教授看了学生的答题，表情很严肃，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：在你们的职业当中，每个人都是重要的。教授说，现在我要表扬一位同学，只有他回答出来了，这个人就是那位医生。医生这时才猛然发现，他工作的医院有1000多人，他竟然记得每位清洁工的名字，因为这道题10年前就曾难倒过他。简单生活格言：好人是坚持行善的人，好产品是坚持高水准的产品。如果是好的东西，就不必追求新鲜感，因为只有经得起时间和空间反复检验的才是真理。 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。现在的我才明白，你抱着自信